435。天津店的地址是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丰和东园二号楼三单元505室，电话是1310217516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洪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理，健康有理，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理，有理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理》。 这些病菌病毒，它是这么个道理， 它现在这个宏观的、微观的生态环境的变化，让我们这人体原有的这个有益菌呢，已经精疲力尽了哈，可以说忙不过来了， 伤害了， 就是 有伤阳气， 对， 得病了。 一边它要拼命的应付各种的毒素，一边呢还有这个抗生素的这个杀伐， 它还得应对病菌病毒， 就是 它还得调节你那个阴， 就是啊， 你说 什么人也受不了， 就把它都难死了。完了你还老伤害它， 就是 你还不知道体内有这个东西。 对啊，我们这个古时候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毒素哈。 完了。你再整天打鱼打肉， 就是， 然后再喝大酒，完了就经常吃点抗生素， 对， 食物里头本身就有化学、化肥、农药，各种化学添加剂， 这简直要了他的命了，受不了了， 就是治他，就专治他， 这有一天就 专整他， 就会罢工了， 他连罢工的能力都没了。你看，这个有益菌用实践证明了这个，说咱们讲啊，治胃病，这个环节要不解决。那也得掉链子， 对， 血液里头有毒素，能不掉链子吗？ 那我觉得这个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适当的排排毒，清理清理啊。 对， 这样呢，不仅说这个能让我们感觉更舒适， 对， 因为我们人体啊，它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环境也好和饮食也好，不可能没有毒素，谁都有。这也就是说，有些西医学当中一些什么自由基啥的啊，这些致病因素，这也就是防病。 对 啊， 那个你看我哈，一般70来岁的人。那脸色 就是啊， 就像我这么新鲜的，不多， 这精力这么充沛， 我呢 这么年轻， 你看每天都能吃一点， 哦， 所以就这个皮肤它就一直这么新鲜，这不是化妆的，所以一般呢，这个电视访谈啊， 对我们这真是啊，没有任何的化妆， 电视访谈都得化妆。我说我上电视我从来不化妆 啊， 就像有的人说，哎呀，我这化妆品呐、那一抹上啊，这脸呐。这个什么不长青春痘啊，不长那个什么黄斑呐、不长这个那的。有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一脸斑。我在北京，我参加过一次那个易经培训班。我对啥都感兴趣。 易经， 易经。 哦， 我说我去听听易经它的奥妙。它的奥秘。你到国外去哈。你看咱们中国人老了。就不好意思。 对， 别穿那个新鲜一点的。 就是啊。 就啥土穿啥。老了嘛。你到国外不是。净穿花花的， 就是， 净穿那个年轻人衣服， 就人老心不要老， 你本来就老了， 就是， 你再往老打扮， 对， 那就不离死不就快了吗？ 这穿着啊，也会影响人的这个情绪啊，和他这个心境啊， 心情， 对， 这个情绪好，他就健康， 对呀， 健康就长寿， 就是， 你这一看就老了， 就老给自己发负面的信息哈， 对，不好， 老了， 对， 哎， 对，就是我们日常啊，就我说。咱们吃的这些食物里边 又是化肥，又是农药，又是激素，又是抗生素，又是各种化学添加剂，又是地沟油，是吧？又是工业污染，又是水的污染，又是农业污染，又是药物的污染。你说这叫躲躲不了，尝尝不了，防不胜防。 百毒啊，百毒俱寝了、 哎。对，哎，这就是百毒俱寝。你真的没有办法，你生存在这个空间里边， 除非移民到月球上了，要不然躲不开。 对，所以人人体内的毒素啊，特别多。哎，这个毒素哪能不导致疾病啊？啊，现在说 那毒就是治病的因素、啊， 因素嘛， 就是 这没毒哪有病啊？ 就是， 有人说啊，三高啊，高血脂啊，高血压，高血糖，啊。那你没有毒素，你会有三高吗？ 对呀、 啊，你吃的一点污染都没有，你上哪得三高去？ 嗯，实际真的很有可能，这个毒素也是导致这三高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原因啊。 是啊，啊 隐性的。 说了冠心病，啊，心脏病，粥样动脉硬化。 对， 什么叫粥样动脉硬化？是不是血液粘稠了？粘稠到什么程度呢？是不是像粥一样？这就叫粥样，要像水一样，它绝对不叫粥样，它应该叫水样，因为粘稠，粘稠到什么程度呢？像粥一样，啊，这心脏呢，那就拉不动呗， 对， 它这个功能就，就疲惫、疲劳、衰退呗。 以往的这个弹性和韧性了啊。 有时候我开玩笑说，我说呀、啊，这像粥样挺好，我说要像干饭那就完了， 完了 啊，那就完了， 那就脆了， 那就完了，拉不动了， 拉不动。 这个心脏啊，它这血液循环，它就像一个水泵一样， 对， 把血液呢再抽回来，抽回来呢再给它喷回去， 对， 哎，这就叫循环。可是这个血液要是粘稠，它往回抽就费劲， 对， 抽上来之后呢，再往出喷，还费劲。 这水粘稠哈， 哎，粘稠，这天长日久，这个心脏就疲惫了。功能就衰退了， 尤其年纪大了哈。 哎， 这个心脏啊，从出生就一直跳了几十年，机器都受不了 啊。是啊， 哎，你年纪大了，本身它是这个功能就衰退了，血液再有你说的一些东西， 对 呀、 啊，它本来心脏功能就衰退，完了你这么多的毒素再进来， 就是， 不是加剧它的负荷吗？ 不得病才怪了、啊。 对呀、啊，就是加倍的工作量啊，它就疲惫， 超负荷了， 疲劳啊。功能衰退，哎，然后呢，这个心脏病就出来了。 对啊，有一天他堵住了。 它、哎啊、是粥样呢、 啊， 这粥样吧，它往那血壁上挂，这个毒素挂在那血管壁上，这就叫堵塞。 这我们现代医学说的这个血脂啊、胆固醇一类的、 哎、有害物质， 中医呢可能就属于这个毒素反手哈。 对 啊， 它要没有有害物质，那就是正常的，一点毒素没有，那往血管上挂的全是干净的血。 对。 它因为有了这些有害物质，它挂在血管上呢，就不是正常的了，它就是越挂越厚，所以那血管那个通道啊，就越来越窄。那现在医学呢，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毒素分解不掉。那最终毒死，毒死就是心肌梗死。 对、啊， 毒在心脏上，心肌梗死；毒在脑血管上，脑梗死。 脑梗哈， 脑梗。哎，它是搁这来的。那现在的治疗方法呢？现代医学，它是用西药，这个西药这个降血压、这个降血脂，它其中有一项功能呢是扩张血管。你不是窄了吗？就像一个小河似的，两边老堵老堵，把这河道吧堵就剩一小条了。 对， 怎么办呢？就得扩河道，这血管呢也得扩，血管扩，它用药一吃上，哎，血管就扩了。 这个鼻子 扩张了， 强行的哈、 这一扩张呢，血液就能过去了。可是长时间的 压力就下来了哈。 这个血管啊，它不是无限的啊，能扩多大？它不可能越扩越薄，越扩越薄。 对， 薄到一定程度呢，就没法再薄了，就裂了， 就是出血了。 就出血了， 脑出血。 脑出血。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么个理？ 对，这个尤其老年人哈，45岁以后，这个就开始自然而然的这个动脉就老化了。他已经没有年轻人的这个弹性和韧性了，已经脆了， 脆了。 你扩不好，本身可能药物就可以导致它破裂， 就是血管老化了， 对， 脆弱了。 所以这扩血管治疗、 然后里边再堵， 是个很危险的一个这个治疗方法。 那还有一种办法呢，支架，就是哪块已经堵住了，扩不开了，弄一个金属的 撑开哈， 架给它撑开，完了让它过去。 就是 你说这种方法，那不是一种无奈吗？是不是？ 这个都是缓解， 嗯， 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为什么有人治完一个完了还得治？ 对呀、啊， 因为这块治完了那块又堵上了， 就是、 还得上那块去治去、 就是、 那块治完了那块又堵上了，还得上那治去。所以有的人一个人都支了好多个支架， 是。 那有的呢一看不行了，那就得搭桥，就用这些个办法，都不是从根本上解决，这就叫术。 对， 哎，这都不是道。 对， 如果道，那就是从根本上解决，把它分解掉， 就中医的治本和治标的区别啊、 哎，把它分解。那现在啥药能分解呀？ 嗯， 现在应该说世界上还没有这种，就说这个肥胖啊， 嗯， 在过去啊，小的时候哈、啊， 嗯， 就改革开放之前，哎呀，那人瘦的哈、啊 嗯， 我就经常啊看我这缩脖骨， 嗯， 这缩脖骨一边一个坑，挺深挺深的，你看这一骨头两边一边一坑，有时候照镜这么丑啊， 嗯、 说这辈子还能把这坑吃满吗？这什么时候把这坑吃满了？ 那时候是吃不饱吧？ 吃不饱啊， 不灵、 嗯。一看那个缩脖骨两边那个很深很深的坑、嗯，那个外国呀，减肥觉得不可思议、嗯。那怎么还减肥呢？咱们都愁是哪位能把这坑吃满？ 对、 啊，他还减肥，有点都不相信。可是今天你看，这肥胖的人这有多少啊？太多了。 这个刚刚你讲到这个脂肪肝嘛，现在是特别高发的一个疾病。 现在你到学校去看哈，嗯、 孩子都得了。 那小孩小胖墩儿， 对， 你看有多少啊？ 包括动物啊，就特别多发、嗯。而且这个脂肪肝嘛，跟这个糖尿病、冠心病很多很多疾病那都是近亲呢、啊。 还有什么呢？ 嗯， 不生育的年轻人结婚了，不生育，他有时候和肥胖都有关系。 就是啊， 哎，咱过去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嗯。 叫什么呢？叫鸡肥了不下蛋。 哦，哎，有这么一句话。 对，猪肥了也不下崽儿。 真的？ 是。 哦，你看， 所以 这可能就是说明他是病态。 对， 不是正常的、啊。 所以这个肥胖的人哈、 嗯， 不生育的年轻人，你看肥胖的人占多。 他这代谢功能有问题。 这里边呢，一会儿我来讲他这个机理。 好、 哦，这个机理、 嗯。 那么呢，肥胖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这个减肥药就减不下来？ 嗯，即便减下来也反弹哈， 还反弹。 嗯， 我北京一个朋友，我们俩就在一起聊的时候哈，1.8米的大个子哈，他那身体就上楼啊，这走走一下就跪在楼梯上， 嗯， 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怎么腿有问题？ 他是肥胖的问题。 哦， 他原来呢体重180多斤。 哦， 他就认为吧，你看一个年轻人啊， 嗯。 这180多斤，他就感觉不好。 多大年纪啊？ 我俩认识的时候吧，他已经30来岁了。 哦，嗯， 哎，他就觉得这体重啊超标不好。 对， 哎，要如果能在160左右， 嗯， 哎，150到160， 嗯， 这个觉得还好。 嗯， 所以没有办法啊。 嗯， 他就减肥。 嗯， 他就吃减肥药。 哦， 这个减肥药呢，确实让他体重从180减到160，哎呀，高兴的， 嗯， 这太好了哈，这个实现他的心愿了。行了，不减了，就把药停下来了。这一停下来，这下就反弹了。 好景不长哈， 达到220。 哎呦，这不仅是反弹的， 当时他就知道坏了， 嗯， 坏了，这180都不认，这220能认吗？ 又多了40斤。 对啊，他说不行，还得减，这回减，这回减到180。不奔160了， 还是吃药吗？ 还吃药，吃减肥药。 这个人糊涂啊！哈， 哎， 这减肥药已经给你造成这个严重的紊乱了。 就是有的时候啊，人呐、啊，往往 加重这个代谢紊乱。 哎，就是 也是违反自然规律、嗯。 就是有时候这个病于无知嘛。 嗯嗯。 哎，他有时候没有这种意识。 就是。 哎，人家说减肥药，你说没事儿，你就减吧，保证给你减下来啊，不带反弹的。哪个减肥的药说我这玩意吃完了减下来完还反弹别人还多，没有一个是这么说的， 没法卖了啊。 那这么说他一个卖不出去，他个个都说不带反弹的。 这个吃减肥药反弹还次要的，有很多吃死的，吃 有 大病的， 有， 嗯， 哎，所以他就信人家说的话了。 嗯， 完220斤， 嗯， 人家告诉他你这回减吧，不带反弹的，哎，你就减吧， 嗯， 啊，也就有什么措施啥的，那就又减吧，这回减到180，不敢往下减了。 就原来啥样还啥样就认了， 这就知足了， 就知足了，嗯，就能维持住180也认了，哎，往下再减了， 嗯， 结果这一停药，没过多长时间又反弹了， 哎， 到250多斤， 哎呦， 你看这下傻了， 这越减越厉害了哈， 你说这250多斤， 就是 这能认吗？不行，这还得减，这下子就减，啊，减到220，不减了。我认220，能稳定在220斤也行了，结果这一停下来，达到300， 哎呀， 300，这回300认了，因为他不敢再减，再减他怕达到400， 这是以退为进呢，还是以进为退呀？ 你看 说不清了。 我认识他的时候吧，他是300， 哎呦， 我一看，哎呀，那也粗啊！我说你多大体重？他说300，哎，我说你咋不减肥呢？你可别说了， 嗯， 就是这么减的，哎呦， 给人一个启示警告啊， 嗯， 减肥呀，真的不能乱来呀。 他呢，真的有点绝望了， 嗯， 这回可是无奈， 嗯， 无望。 这30多岁，300多斤哈， 对， 嗯， 你看无助，所以他一上楼吧，等于一个150斤的体重的年轻人，扛了150斤的麻袋， 就是呢， 天天上班，上楼。你看 这血管和骨骼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呀、啊？ 嗯， 这血压这高不高？血压呀、啊？ 他一生病， 哦哦， 心脏、 就是、 血压、血脂 都超负荷。 哎，他整个这个一身的毛病。 嗯， 他说上班呢，晚上一宿宿睡不着觉，还失眠。 嗯， 一宿宿睡不着觉，多少人都放亮了，那也睡不着。然后吧，我俩在聊天的时候啊，他就。那种感受啊，那种感觉，你能看出来那种无奈呀、 啊，痛苦啊！ 哎， 对， 他怎么能到这种程度呢？是吧？就把那好药，他也不是买不起，他也不是买不着， 就是， 是不是？ 嗯、 我说，我告诉你哈，你为什么体重下不来？ 嗯， 是吧？为什么减完肥还反弹？ 嗯， 因为你没从根本上解决，一种酶一种功能一种作用，缺一种酶得一种病。我说你。有益菌少，你缺的酶，很多酶你都少， 自然就少了、 哎。很多酶你都少， 哦， 其中有一种酶叫脂肪分解酶， 哦， 这个肥胖的人呢、 嗯， 他为什么肥胖呢？是脂肪分解酶少了， 嗯， 所以他脂肪就不分解了， 对， 不分解呢就堆积， 对， 越堆积呢体重就越高越大。 你这话说的肯定有道理啊！ 那有些人吧、 嗯， 啊，说这个就叫代谢紊乱。 嗯嗯， 我说代谢紊乱不是病因， 什么原因起的代谢紊乱？这是根儿。 你代谢为什么紊乱了？ 对呀、 啊，你得把那个找着， 哦， 那个才是因。 嗯、 你就拿代谢紊乱去解释啊，肥胖，不行，跟你说一样。 哦、就是你把这个概念呢具体化了。 对，就像糖尿病似的，说糖尿病为什么得糖尿病？这个病因非常复杂，不十分明确，病因不详，有可能是遗传，这叫有可能，没绝对，有可能呢是肥胖引起的，那肥胖是病因吗？那肥胖是结果， 啊，看出来了， 那遗传是病因吗？那遗传也是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遗传？ 通过这件事啊，包括你说这些话，我看出来这个并不是说反对现有的一些理论，而是不喜欢这些概念模糊化。 你就模棱两可的、 嗯、 啊，说这个糖尿病是代谢紊乱引起的， 嗯嗯， 代谢紊乱不是病因， 嗯， 那是结果。为什么你代谢紊乱，我代谢怎么没紊乱呢？ 你的意思就是刨根问到底啊， 你不把根儿刨出来，葫芦盖盖摇，你找不到真正的因。你说你用什么办法解决呀？你针对啥解决呀？那能解决了吗？是不是？所以做事不能这么做事，不论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一定让它水落石出，然后我们彻底明白。你别是一知半解，一知半解也能给人病治好，一知半解也有招，一知半解也有理论，也有方法。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知味病工作中来。 都能做到未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那都是懵，尽管我不是专业学医的，但是你要想把这件事做好，你就必须把它搞得一清二楚，哎，否则你做不明白。 嗯，这是严谨和负责。 对，你必须是这样。 嗯， 就像在那个当水稻技术员的时候，是不是？你看别人水稻秧苗都得病了，是天灾。 嗯， 但是别人就认为这是非常正常，啊，不是我造成的，谁也不往心里去，但是我不行。我的那时候的感觉，你是天灾，我也必须把它弄好。要不弄好，是不是？你看别人都没秧苗都瞎了，他没啥感觉。我说我的秧苗瞎了，我就不活。你不这样，你能对得起人呐？ 你这一生就是这么较真儿、严谨走过来的。 哎、对呀、 啊，啊，这也是你能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人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儿。 哦， 可以对不起自己， 嗯， 但绝不能对不起人， 嗯。这不了解你的嘛，还感觉你这人挺偏执啊。 对，必须实打实的把它研究透。你要说完全正确咱也不是。 嗯， 就说我 也不是说否定什么啊。 不是，我说我呀、 嗯、 这个不明白的东西也很多。 对， 就说我说这东西吧也未必就都对。 是。 但是我站在我这个角度，我研究，我认为有些事儿是应该是这样， 这是你的观点、啊。 哎哎，但不等于我说啥都对，不能这么 说。 你不想保留你的观点、啊？ 哎，对， 哎、是有啥说啥， 有啥说啥， 直来直去哈、啊。 对、哎， 这是一种精神啊。 对、哎， 应该这样的。 是， 嗯。 所以后来呢，通过就是这件事儿， 嗯， 哎，我就更进一步的认为，肥胖不是可怕的事儿， 嗯， 也不是这个其他任何方法能解决了的事儿。要如果能解决，有一种方法能解决，我跟你说，肥胖早都解决了。 对， 哪还有说就你知道我就不知道？你也整天有应酬，你说咋吃也不胖，我就152-156中间，哎，高也没超过160，低也没低过150，怎么吃都这样。这个人吧，他有一定的规律，156这是正常 啊。就是和身高成正比、 啊，和身高成正比，就是人长，他到一定程度，他就平衡了，就稳定了。 对， 要不然你说一直长，那长到2-3米、3-4米，那能行吗？ 对， 你说不长，老1米以下，那能行吗？这就是， 这个胖得胖，该瘦得瘦哈。 他这个规律，他已经怎么能稳定这个规律？ 就是也是一种平衡哈。 对呀、啊，他为什么就到这个高度就再也不长了？ 就是 为什么到这个体重就再也不胖了？ 对。就我们这手为什么就这么大了哈？ 哎，这一切都不是药解决的、啊。 对对对，嗯。 那你肥胖怎么就是药能解决呢？怎么是各种方法能解决呢？就阴阳平衡。 对对。 你光有阴没这个阳，那可麻烦了。 哦。 所以这个阳啊，它俩相互转化和这个阴，相互调节，还有一个相互抑制。要没有这个相互抑制，那失衡了、 哦， 那就长3-4米吗？ 哦。 那胖了500-600斤吗？ 对呀。 像大象似的， 有这种病吗？巨人症吗？ 哎，所以那是失衡， 对，末端肥大症哈，自己哈、 哎，这个平衡拿什么控制？ 嗯， 长不长是这个阴，这个形体 啊， 控制它的是那个阳， 哦， 调节它的是那个阳， 这有点类似于这个软件和硬件的关系一样哈。你光有软件没有硬件也不行，像电脑似的啊。 哎，是啊， 光因为没有这个软件还是不行。 任何事物， 嗯， 都必须有相互制约。 对、 嗯，任何事物都有，没有一个制约啊，就你自己随便，这就完了。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家说发现这个宇宙当中有这个暗物质，而且占的比重非常的大。 对， 这种暗物质， 它都 隐性的物质，在影响着这些显性的物质， 它都制约了。这一些个显性的东西， 对，这就像我们中医说的阴阳平衡， 对，平衡，它要不平衡吧，整个宇宙就全都乱套 乱了，可能是 乱了，全乱了，就毁灭了， 这星球的轨道就乱了啊， 哎， 就不按照轨道来运转了， 啊， 哎， 所以它要失衡，就容易导致毁灭， 对， 所以万事万物都不能失衡，那我们这个小宇宙能失衡吗？ 肥胖就是失衡了， 对呀、 啊，异常的增长， 对呀、啊，靠人造的那是外因。你外因你能解决人家内因的问题吗？ 那是治标哈。像我们很多人说体内缺少维生素，缺少微量元素，如果你的这个内因，你的这个化工厂不出问题，我们所吃的食物都能把它分解出来，分泌出来。 对呀， 你就什么都不会缺。 是啊， 所以你补只能是补一时， 哎， 不把这个自然分泌那个，把这个问题解决，它这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的哈。 对， 嗯， 所以吧，为什么说我来讲这个治胃病？ 嗯， 如果我这个讲的治胃病跟之前所有人讲的都一样，今天我讲它一点意义都没有。 哦， 没用啊。是不是不用你说，人家都说八百遍了， 你不想循规蹈矩啊？ 问题是现在讲的那些治胃病，现在这个中医西医，现在这些准字号药，现在这些保健品，现在这些理论，现在这些个各种技术，没有完全解决疾病问题，还是最终导致了疾病还是越来越多。 嗯， 那这回我们就要找它为什么越来越多。 嗯， 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要把这根儿挖出来找到，然后用什么来解决。你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用咱们呢。那现在这个大医院有的是，现在保健品有的是，现在准字号要有的是，你不是多余吗？啊，让我在全国推广治胃病，在各省市成立治胃病指导中心，那就是要把我这个治胃病的理论来普及，来推广， 这也是 来实施 伯乐的精神啊。 来实施。 对， 那么我这个理论跟现有的理论，现有的方法、现有的措施，它不是一样的， 或者说不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肯定不是完全一样 的。那你不担心会遭到这个质疑甚至指责吗？ 这个呢是肯定有，这个是肯定有。我还是那句话哈，只要能对老百姓好。只要老百姓能受益，那咱受点委屈受点指责都无所谓，是不是？那都无所谓， 本意出发点这个很关键啊。 对，就是人呐，如果什么都想自己，只要我自己好，这个人我说吧，活着吧也就是享受享受，是不是？ 一切都是善意的啊。 对， 就像他所说，一切都是为了人，为了这个国民能够健康啊。 对呀、 啊。 你说要是都为自己，咱就那些孩子干啥呀？他愿意得病，他得不得病和你有啥关系？但是我们无意当中救了一个孩子的时候那种感觉，发现不一样，就比挣了多少钱的感觉都好。那就是让咱们找到了帮助别人改变命运，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什么命运？我能变得快乐。可能有的人钱多多都不一定快乐，不是所有的人啊，一有钱就快乐。你像有的人那彩票中奖不都是快乐，就中奖中大奖的没有几个快乐的， 对， 最后全都出麻烦，是不是？所以这个钱吧，也包括权也是这样，你权再大一切都为自己的时候永远没有快乐，你多大权力都没有快乐， 是个双刃剑啊。 对，你看那当皇帝的也是这样啊。 对 啊，他能造福苍生的时候，这个皇帝自己觉得特别快乐。 对呀、 他就祸害老百姓的时候，他自己心里头他不会快乐的， 自纠啊。 所以这也是法则。这也是道。 对， 你要不明白这个道理吧，就老自私。老自私吧，他就没有快乐，谁也不想帮助，甚至去坑害别人，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他这个幸福是短暂的，是一时的，绝不会永远的。你帮助别人改变命运的时候，是吧？你帮助别人解决困难的时候，你这快乐是永远的， 永恒的， 永恒的， 踏踏实实。 踏踏实实的，不怕鬼叫门， 真是， 是不是？所以吧，咱们做事就必须本着这个原则。那咱们哪一开始咱也没有这种想法啊，咱也不知道小孩得这种病呢，咱哪有说啊，咱们我啊做企业人得有同情心，那么可怜，你连同情心都没有，你跟那野兽还有区别吗？咱就实话实说，是不是？咱怎么认识的就怎么说，对了错了让你们去评论去，就说我呢也不在乎谁说什么。那过去就有人说净瞎整，那搞企业的不好好搞企业还救助别人，那不是炒作吗？ 说你啥里都有。 但不管怎么说哈，我们这个已经是21世纪了，是现代社会了，科技社会了，这里边有一个包容啊，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创新，敢于创新。 哎，如果所有的人、哎、啊、嗯，看谁怎么地了啊，就指着谁， 就是呢， 那这个社会那就真的麻烦了， 没人敢说话， 谁也不说了， 哎、没人 愿咋地咋地了，胡说八道吗、嗯嗯？所以吧，有的时候吧，叫真理哈、啊，往往在少数人手里。 对， 他为什么真理有时候在少数手里呢？你像那个爱迪生，一辈子你看研究了2000多项发明，这2000多项发明。怎么这个外号一人也没想出来呢？他怎么就想出来了呢？他怎么就整出电灯来了呢？别人就整不出来，在少数人手里， 对， 是因为他就是挖空心思的在研究，哎，不辞辛苦的，一个劲的研究，研究他干啥呀？造福社会。 对， 哎，你说爱迪生还有2000多项发明吗？他有一项，这一辈子还能。没吃喝吗？ 衣食无忧了哈， 是吧？有一项也行啊、 嗯， 你还整那么多干啥呀？哎，他多一项发明，他就多一项对社会的贡献， 就有一种快乐和成就感、啊哎。 对他自己就有一项成就感， 这是一种博大的爱， 哎，这种自我价值， 就像一样哈，就像有人说的，衣食无忧了哈，让你出国了，把厂子一变卖，是不是？ 嗯， 无需这样了，毕竟也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哈，甘于冒着这种，甚至受人指责。这种精神啊， 所以吧，就我就说呢，有很多人呐、啊，就这些病，到底啥原因？往往说不到真正那个病因上，那就不好解决嘛。所以我说，那怎么得脑溢血了呢？怎么得心肌梗死了呢？那血液里有毒啊，血液粘稠啊，心脏拉不动啊。那你应用这个有益菌，它能分解这些毒素。把这毒素一分解了，血脂就不高了，是不是？血压也不高了，高血压能变低，低血压能变高。这个所以说，人体啊，现代医学说自愈本能，这个叫免疫系统，其中有一项，他说三项嘛，免疫系统有三项功能嘛，一个是免疫防御，一个呢是免疫自稳，一个是呢免疫监视。这个监视发现你这个阴出问题了，不正常了，开始长肉啊，一个是长肉，这个免疫监视就发出信号了，然后呢这个阳就得来调，告诉大脑阳来调这个阴，因为你身体出任何问题都是这个阴出的，能调这个阴只有这个阳，所以这个内部啊它发出信号给这个阳，给他的大脑调动这个阳，他俩一调。但是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把阳伤害了，所以中医说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了，是不是？阳气没了，食阳气者亡，就得死了。所以他说，故淫之一身，无处不宜紧护，药不可轻视也，不能随便逮到药就试。 这就像没有警察、没有治安力量一样了哈。 对呀、啊。是吧？ 办法没有了。 你把阳气伤了， 哦， 这个就不平衡了，不平衡了，各种疾病就出来了， 人的内部矛盾就爆发了， 就爆发了。这个时候说我们靠科学造药来解决我们的内因问题，你说怎么能解决？要能解决吧，那真的是肥胖就解决了，肠炎解决了，心脑血管解决了，乙肝解决了，那不都解决了吗？那怎么解决不了呢？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我们内因失衡了，为什么失衡了？是阳气受到伤害了，阴才失衡。失衡不失衡都是指阴说的，阴失衡都是阳给破坏了，是不是？ 中医叫阴损及阳哈。 所以我之前讲说那个年轻人在食堂吃饭，老觉得人家那么不干净，这个吃完饭了老吃几粒抗生素，把这阳伤了，啥病没有就死了。因为没有这个阳，孤阴不生，毒阳不长，那到底什么为孤阴不生？你说这说几千年了，那怎么把这个孤阴不生、毒阳不长能把这件事说清楚啊？谁都会说，但是就是说不清楚， 就把好多中医的这个 谜揭开了， 抽象的概念

哎，他俩相互调节啊，相互转化呀、啊，相互抑制啊。酒精肝，酒精能缓解掉， 就是乙醇。 哎，乙醇 哦， 是不是？ 嗯、 最早咱哪知道这事儿啊、 嗯？ 就是我说的这些个，全是这个实践先出来了。这个事儿它怎么就有效了呢？这理论吧是个这么悟，这慢慢的啊就明白了。 嗯， 哎，每一件事儿都是这样。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嗯， 那净应酬啊，你天天得公关呐、啊，跟各种人打交道啊，办这个事儿办那个事儿，就没有一件事儿就顺利的。嗯，就像我说那个做那个浓缩饲料， 嗯。 只有泰国人能做，你想想，在你前边哪有一条现成的路啊？ 嗯， 说这个我会，那个我懂，那个我有条件， 就基于一个想法哈。 就说你外国人能干，我就能干，我肯定能成。 嗯， 但是一点路都没有， 就是 这个路全靠自己走，一切都得自己解决。 嗯， 是吧？厂房啊，设备呀、啊，这个资金呐、啊，啊，技术啊，人才呀、啊，营销啊，哎，你就说吧，包装啊，运输啊。那一切问题那都得自己解决， 嗯， 是不是？你看在你面前那得有多少困难， 所以叫创业难呢 啊、嗯、等着你，但是我一样一样的都把它攻克了。 对、哦、 我的目标是百万富翁，我两年这三年、 嗯、 是吧就实现了。 嗯， 那你说得多大的付出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每天免不了跟各种人打交道， 应酬啊， 哎，应酬， 嗯， 是吧， 嗯， 这个请人喝酒， 嗯， 天天喝酒，哎呦，有一天都把我喝的、啊、这一宿都没缓过来，一宿啊就是头一天晚上喝的、 嗯、 那喝多了难受啊，吐啊， 对， 完了第二天早上醒了那还迷迷糊糊的，恶心、 嗯、 头疼，完了中午吧又约好了，中午还请谁， 哎， 还跟谁在喝酒，不去还不行，晚上也都定完了。原来呢我是一口酒都不喝的人， 哦， 你看在农村当队长啊， 嗯， 一口酒不喝，喝一口就迷糊， 哦， 就难受， 上头哈、啊， 上头， 嗯， 哎呦，所以我就不喝酒， 嗯， 但出来创业就不行了， 对呀、 啊，你说你不喝，人这么多人就，那个时候中国那喝酒疯了， 对你满桌子饭菜没有酒， 无酒不成席嘛， 就是啊， 那中国掀起喝白酒高潮啊， 嗯、 那就都喝大酒， 嗯，这中国的这个酒文化呀， 喝大酒 了不得，嗯， 所以你不喝，你想办事儿， 就是， 谁给你办的？所以你这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是不是啊？就死气白咧的，就知道请人办事儿。 这实话啊， 哎， 实情， 哎， 嗯， 这没招啊，逼着你啊，就给你逞强。喝完白酒还喝啤酒，我以前哈、 啊， 喝完白酒喝一口啤酒都不行。 哦， 这家伙一瓶就那么喝， 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能两叉哈。 哎，不能两叉， 嗯， 哎，那就可劲儿那么喝， 嗯， 是吧？把人都喝趴下了，结果自己也趴下，给我吐的。你说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哈、 啊， 一喝醉了就哭， 哦， 哭啊，就那就放声那么哭， 嗯，还是有压抑吧，应该， 谁知道 中吧， 有可能是 做企业也不容易， 只一喝醉了就放声哭， 曾经的一些经历 啊，有可能是这么回事， 哎、 后来我才知道哈、 啊， 这玩意吧，虽然说能解酒、 啊， 那可不是。无限的，不是无限的， 毕竟是酒啊， 哎， 那里面有乙醇的啊。 对呀、 啊， 那之前我今年，八月份我在北京，我不做一次体检吗？ 嗯， 我的血压，那医生讲话了，是叫超好。 嗯， 血压、血脂、血糖，这三高，70来岁的人，能达到你这个程度，你比年轻人都好。 嗯， 叫超好。 嗯， 你说我吃这些东西。什么添加剂都没有啊，什么化学物质都没有啊，没喝大酒啊， 你也得吃人间烟火呀、啊、 是不是、 嗯、 我吃那些东西都是农家肥种的，跟大家一样一样的，说我的血液血脂什么的、 嗯、 叫超好、 哦、 哎，那你看现在年轻人眼睛那不行的、 嗯、 那多多呀， 这我也能感受到你的这个精力这么充沛哈，这个气血啊也特别充盈的感觉，面色， 嗯， 这都能看得出来。 是啊， 声音也特别洪亮哈，比我声音还大。嗯， 对呀、啊，你今年才30多岁呀， 对、 是吧？那我这比你多一倍还多呢。 就是、我看你这做这么长时间背哈， 啊，不累。 我这个腿有时候还要动一动的。 我没有难受的感觉。 就是。 哎，你看我就这么讲哈， 嗯、 这一讲这一天讲5-6个小时吧。 嗯。 就不像说的，哎呀，那疲劳的，那累的就不行了。 就是 啊，不是 啊，这能够反映出来。